这个佛经故事呢叫做《无尽灯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老师啊，我翻嚟啦。 阿敬，你翻嚟啦？ 系啊。 你喺街度见到啲乜嘢啊？ 我见到维摩居士啊，佢话嚟探老师你、啊。 嚟探我？唉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咁劳烦个老人家嚟探我， 你有冇搞错啊？冇，点会搞错啫？人人都话佢系维摩居士，不过真系好奇怪、啊。为什么他不认得我呢？ 维摩居士很出名的。 我就知道维摩居士很出名了。 阿敬、啊、你怎知道维摩居士很出名呢？你来了这里没多久而已。 哦，正好我在大街上、啊、忽然间听闻街的人说行开行开，维摩居士来了。 那 你就见到维摩居士了。 是咯，我当时见到他坐在一顶轿上，由四个穿着整齐的轿夫抬住嘅。维摩居士啊，成个大绅士咁噶，好神气咁，但又好谦虚咁同啲路人打招呼，微微笑，都唔知几好风度嘅。 原来系咁，咪梗系好风度啦。啊，维摩居士啊，唔知系本城嘅大富翁，乐善好施啊，同时仲好有智慧添啊。 系咩？他很有智慧的咩？ 是顶啦，佛陀都很尊重维摩居士啊。佛陀认为维摩居士呢，虽然是在家人身份，但是他心中善因，已经大愿成就，而且奉持沙门清净戒律的。 哦，他真的这么犀利的？ 是啊，还有添啊，他善于说法，令听的人呢都会好明白，心开易解嘅。 咁好啊，老师啊，如果第二时有维摩居士在场嘅，你带埋我去啊，等我亲近下佢，沾翻啲法益都好啊。 好好啊，咁有机会嘅。 咦？忽然间翻大风喎、 啊。系、啊。 哇，乜咁大风呢、啊？喂，啲雀仔忽然间就飞翻翻嚟嘅，我点解咧？喂，我天仲未黑噶， 飞落。 咦？仲忽然间行雷添噃？老师啊，个天乌云密盖，而家日头嚟噶嘛，日光日白，做咩忽然间乌天黑地嘅？ 我点解咧？吓，啊个天黑晒嘅，好似夜晚咁喎。 飞落，行雷闪电。好似就嚟落雨咁、啊，老师啊，不如我哋翻入屋先咯。 咪住，天色忽然转变，好似有古怪。 系噃、啊，老师啊，你睇下个天。 哎呀，系喎、啊，个天黑黑黑，行雷闪电，又冇雨落，但系竟然红光四射嘅。 老师啊，唔知道有咩古怪咧，唔好睇啦，翻入屋吧啦。 劲唔使惊，定啲嚟吓。有声音啊！ 系啊，系啊，老师啊，系音乐啊！咦，好似系天上传落嚟嘅？ 系啊，呢啲系天乐啊，好新鲜，好特别，我从来都未听过呢啲音律嘅。 咦？有人笑添、啊，个天咁靓、啊，红光、橙光、绿光、白光。哎呀，老师做咩啊？点解好似好残眼咁嘅？ 系，光华四射，好似天幕打开咗咁，彩色缤纷，又唔系云霞嚟。边个笑呢？ 系咯， 阿敬。你睇到乜嘢啊？ 我咪睇到个天七彩咁咯，嗰啲光闪闪下，好堂皇华丽啊！ 系，好特别啦。 老师啊， 你修学大乘佛教的，发大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，是菩萨来啊。这样天帝神仙来供养你，其实都不奇怪的。 是的，片色变得彩霞飞舞，光芒万丈，又有天鹅吹奏，真是天帝降临才有这样的景象的。 老师啊，老师，你看看，天门开了啊！ 天门开了， 你看看，红光擘开，一道紫色的光飙了出来，好多人行了出来啊！哎呀哎呀，落紧嚟添啊，落紧嚟添啊！ 系系， 行紧嗰个系天帝啊！ 系啊， 梗系天帝啫，几有型啊！成身都是锦绣绫罗，珠光宝气，粒粒珍珠仲大过龙眼添啊！你睇下，胸前戴嗰块红宝石，好似芒果咁大。哇！天帝后边仲跟住成班美女添。 系啊，咁多人唔知去边度呢？我 慈禧菩萨，我系嚟你呢度啊！ 嚟我呢度？ 系啊，我系嚟拜候你嘅。你系大菩萨啊嘛？ 拜候我啊？唔敢当，唔敢当。请问你系边位啊？ 我系嘛？我系天帝释，你就叫我天帝就得啦。 啊！原来真系天帝啊！失敬失敬，天帝，你书尊降贵嚟到茅舍，有咩指教呢？ 慈禧菩萨。边个唔知道你系大菩萨，修行得非常有功德。我今次嚟系供养你嘅，同时请你为我说法。 天帝，你有福报，然后享受天福，不过亦都无谓放纵自己啊！ 放纵自己？我明白啦，慈禧菩萨，你系话我笙歌鼓乐系嘛？同时仲有咁多美女陪伴，系咪？ 冇错，声色之乐是会腐蚀人的气质的，你都不宜玷染啦。 菩萨的说话非常之有道理，不过我带住呢啲美女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带嚟供养你的。 供养我？ 冇错啦，请你接受呢啲天女，佢哋会帮你做功夫。 天帝，我是沙门，我不可以接受美女的。你带他们扯、 慈禧菩萨，你千祈不要误会，美女会做功夫，你可以吩咐他们洒素、淋花、烧香、洗衫都得的。 为我居士驾到。 闭闭啊！ 为我居士。 慈禧菩萨你好嘛。 为我居士，多谢你，我好好，你老人家好嘛。 我、哦、好，我出去巡下啲生意，路经呢度，咪入嚟拜候下你啦。啊，好热闹噃！ 系啊，啱啱天帝从天而降，佢带埋天女嚟，话供养我，所以咁人齐啫嘛。 维摩居士，天帝同你请安啊！ 哼，你讲大话，你唔系天帝， 佢唔系天帝。 佢不独唔系天帝，佢仲系魔王。 佢唔系天帝， 慈禧菩萨，魔王嚟系想扰乱你嘅动心，你唔好中计啊！ 啊，咁啊？ 诶，魔王，你无谓将啲美女供养俾沙门啊！我系俗人，我适合你嘅供养品啊！ 哎呀，咪搞我啦，我走啦，走 啦！原来你是魔王，你想走啊？ 喂， 唔喐得啊你，仲想偷走？你唔甩得身噶啦！ 喂， 你咪大力咁掹啊！跟住连件衫都掹烂啦！ 哎呀，老伯，放手啦！哎呀，走唔甩添！哎呀， 魔王，俾晒你天女个维摩居士，你就走得甩噶啦！ 吓，咁好，维摩居士啊！ 请你接受晒呢啲天女啦，做我嘅供养品啦。 咁都算你识做，天女嚟啦，唔使惊嘅，你哋行埋嚟，咧喺呢度齐集啦。 咁我哋行埋嚟啦。喂，各位天女，大家行埋嚟呢度啊。 各位天女，魔王已经将你哋送咗俾我，而家就由我嚟教化你哋。 维摩居士啊，我哋喺天宫度习惯咗唱歌跳舞，享受快乐，唔识学嘢噶。你要教我哋乜嘢啊？ 啊，我教你哋发大菩提心。 哦，发大菩提心， 嗯， 系咩意思啊？ 嗱，生命系轮回嘅。生死相续，在三界六道流转，永远不停止的。 那样就好了，生死相续，我们做天女的永远都享受快乐了。 不是，生死轮回是随业流轮，不到我们控制的。所以诸天的众生亦不是永远在诸天的。 业？ 嗯， 业是什么来的？又是哪个人做的呢？ 业就是行为造作。众生有三种业，就是身体、言语、思想。三种状况都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，不过都受意识操纵。众生自己造业，自己受果报。 咁点解众生唔知道呢啲道理嘅？ 众生系唔认识轮回同埋因果，呢啲道理系要有人去报道、去传播嘅。 维摩居士啊，你仲未讲发大菩提心系乜嘢意思？ 哦，我而家讲下，发大菩提心就系对治轮回因果，立志认识解脱道。实践菩萨行而达到觉悟圆满，福慧俱足。 哦，咁啊， 解脱轮回万劫的生老病死，各种苦恼都完全消灭，正得涅槃，常乐我净，这种幸福是安定自在、清净、至善同埋吉祥嘅，又有伟大功德去普度众生。 我明白啦，维摩居士，我哋好多谢你啊！我哋而家先认识真理。各位姊妹，大家向居士行礼啦！ 嗯， 维摩居士，多谢你啊！ 好好好，咁你哋都愿意发大菩提心啦嘛？ 是啊，维摩居士，我哋众姊妹都愿意发大菩提心，以后要点做好呢？又用乜嘢娱乐啊？ 哦，你问得好好，你哋有快乐可以自娱，唔使玩粗俗嘅五欲之乐啦。 哦，快乐系咩意思啊？ 嗯，一个熬法乐嘅人系乐意信仰佛法僧三宝嘅。欢喜令众生得益，又肯修行六道波罗蜜。 修行六道波罗蜜是什么来的？ 六道波罗蜜是吧？第一就是广结善缘去行布施道。 哦，行布施道， 即是助人为快乐之本。第二是坚守戒律，有操行美德。 有美德是应该的。 第三呢，是忍辱柔和，有耐心，宽恕敦厚。 宽容好啊，宽恕容忍令到人有高贵的气质的。 第四就是精进勇猛，做各种善良行为，不厌倦，不退缩。 真是好了。 第五是收集禅定，令到心意专注凝聚，毫不散乱， 咁生命嘅潜能就得到发挥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 第六呢，就系波耶智慧，正得波耶可以得大菩提，超越轮回噶。 哦，六种波罗蜜我都知道，我都明白晒啦。 仲有啊，你哋大家要乐意降服众魔，又要乐意收集各种功德。我头先所讲嘅都系发大菩提心嘅要点，其余嘅有机缘再讲啦。能够做到就系菩萨道嘅法乐啦。 唉，好啦好啦，天女啊，你哋问咁多够啦，知咁多做咩啊？时间够啦，我同你哋翻去天宫啦。 我唔翻去啦。 点解啊？ 系啊，我都唔翻啦。我哋唔翻去天宫咯，我哋已经系属于维摩居士嘅，仲翻去天宫做乜嘢？ 哦，居士，你都对天女说咗法，已经够啦。请你准我带佢哋翻去天宫啦。 哦，好啊，我系要令每个人愿望俱足，我亦都会令你满足嘅。好啦，天女，你哋翻去天宫啦。 居士，我哋而家发大菩提心，应该以发乐为乐先至啱噶嘛。系咯，以后喺天宫做乜嘢呢？ 天女，有一个法门叫做无尽灯，你哋系好应该学习嘅。 无尽灯 嗱，譬如而家有一盏点着咗嘅油灯，如果有一千几百嘅人拎住灯芯嚟点火，咁你哋话会点呢？ 咁啊，嗰一千几百盏灯都点着咗，梗系光明灿烂啦。 系啦，冇错啦，嗰一千几百盏灯都点着咗，而原来嗰盏灯仍然辉煌照耀，光芒四射，一啲损失都冇嘅。各位天女，传道说法亦都系一样。 传道说法亦都系一样。 系一个菩萨开导千百个众生，令佢哋发大菩提心，自己嘅道义亦都冇灭尽。不过随住说法离生，就增加一切善烦啦。咁咪就无尽灯咯。你哋喺天宫生活，记得无尽灯精神，度化无数天子天女，令佢哋发大菩提心啊！ 咁好啊！ 你哋咁做，一方面就系报答佛陀恩德，另一方面饶益众生，系好有意义噶。 好啊，好啊！ 好啊，好啊！仲讲咁多，快啲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！ 真系功德无量，我大开眼界。